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抢住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人叫我 该用它，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不交电梯费就去爬楼，快递小哥感到很受伤，街坊们议论纷纷。 电梯费就是坐电梯要交钱？ 不是，他是想说我这电梯特废。 等会儿我问一下。 你问谁呀？ 门口人啊。 他每回啊都上门口现扫听， 生怕没有事儿啊，这是。 然后你怎么了？哎呦，我知道了。 好家伙， 亏的是知道。 说什么呀？有一个贸易大厦，这事儿你要听了你也得生气。大磊说这个60层楼高的大厦，然后呢每天都好多收发件，快递小哥呢上上下下的呢，大厦物业呢就一天逮着一个，说 那这个小哥是干了什么了吧，让逮着了。 你回去跟你们的公司说一下，我们也会联系他们。你们现在每天使用电梯的频次这么高，上上下下占用电梯，那么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物业缴纳每个月100块钱的电梯费呢？不给啊，是吗？不给。 这保安啊显然是比快递厉害。 不给的话你们就只能爬楼梯。 肯定是啊，物业就是那种比较会算计的人当领导，楼上天天楼上楼下60层，这大厦怎么也得有个一部电梯吧。 当时小哥也说了，我没听说过，我真没听说过。 没事没事，你不要着急，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你听两遍啊。 听过了过瘾是吧？ 哦，这就算我听说过了呀。 对呀，你不听说了吗？ 没听说过。 还敢说没听说过？再给你说一遍。 我没听说过。 给你录下来，回慢慢听。 稳住了，稳住了。 我说的是我没听说过。 没关系，没关系，换一位接着跟你说。我们这儿有长篇连说。 知道你没听说过，今儿就让你好好听说够。 我的意思是我没听说过。 我的意思让你听够了。 就是觉得快递上上下下占用他的电梯了，他就觉得这电梯肯定电梯很贵，维修保养就得花钱。 这电梯贵跟他做不做没关系啊， 他不就说少一个人坐就能让电梯歇会儿吗？想60层怎么着得有个6部以上的电梯吧。 现在物业是这么解释的，说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我给你个解释。 说 你们快递公司是挣钱的单位，你们免费使用电梯，那为什么让我来掏电费你挣钱呢？ 哦，那我觉得应该他在这大厦里每一个工作的公司都应该收钱，因为这个公司都要是挣钱的。 是我们是收的你物业费啊。 收物业费就包括电梯费了。 对，你是租这儿，你们给我们钱了，但是快递小哥、 那来串门的这些位收电梯费吗？ 来的次数少啊，就是不记了。像你们这个快递小哥一天好几趟，一天好几趟，就是你长胡子这个。 还是个男的。 就是我看你7趟了啊，你不给掏电钱啊。 哦，那这意思去商场里就是都应该掏电梯费啊。 我还跟你们说，这个你们让电梯拥堵不堪，故障频发， 坐电梯是毁电梯来的， 钢丝绳我们都 都换了两根了。 嚯， 换一根九万， 赶紧让他们换两部好电梯吧。 啊，九万， 这小哥是都坐钢丝绳上去的吗？ 小哥说我没听说过。 真让你听说听说。 小哥说那我们不上楼的话，客户下楼自己取，你们电梯不是负担也重吗？ 对呀、啊， 我这替你们业主使用电梯，又不是我们的干使。如果要交电梯费，你们应该让业主来交，又不是我们愿意来的。 哎，人家快递说这实话，我人家愿意上门啊，要不是有快递人来了这儿吗？我觉得这快递说的有道理。 大家呢都对快递小哥的理由表示认同。 对， 咱们街坊也都说了，你物业有权要求业主承担相应的物业费，但你无权要求物业服务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支付费用啊。 就是说，如果说快递来的频繁，究其原因是因为业主订东西订的频繁。 对嘛，不是小哥愿意坐你这电梯。 对，他说没事儿，天天来这坐电梯，上了一趟下了一趟，什么也不送，你可以收他钱。 对啊，咱们搞商法的老刘。 不是，我知道有学商法，我头先说搞商法。 搞商法研究的、 哦、 老刘、刘俊海啊。 别提刘俊海了。 就胡同那拐弯。 我知道。这小铺边儿那个。 他说了，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规定，对房屋以及配套设施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环境卫生和秩序等等等等。 他研究过这么多等等啊。 这个老刘家里估计应该是吃馅儿。 总之向业主收取的费用原本就包含了电梯的日常运营维护成本，再另行收取电梯费有重复收费之嫌。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投诉骑手抓走宠物鹦鹉，骑手说我是路边捡的，街坊们听了纷纷议论。哎，你说这骑手也逗啊，你送餐送到了以后，为什么把人家鹦鹉给揣走了？ 揣着和怀里 不是，那 不刀前心吗？ 把鹦鹉架走了。 架走 搂着他那膀子。 哦，俩人互相搂着一块溜达出去了。 那个， 你说这不是鹦鹉是神雕吗？这是 鹦鹉正版。 你说这就是神雕还是人演那个？ 不是，我想象鹦鹉肯定不乐意啊。 鹦鹉在笼子里它有什么不乐意的？ 真的、哦、我看电视剧里面的鹦鹉就放在一圆圈的架子上面， 那脚上也有一个链拴着。再者说了，那样的架子的这个鹦鹉都搁屋里，没有搁外头的。 是搁屋里啊， 他从人家屋里把这鸟摘走了。 我看这新闻，我第一幕啊脑海里出现的就是他进了家里，然后呢看走廊里有只鹦鹉站在架子上，脚还有铁链。谁愿意被囚禁？ 别想到了自己是吧。 谁愿意天天眼望蓝天，脚没有踩着大地？他就把这个链子给解开了。解开以后呢， 把鹦鹉放到大地上了， 带鹦鹉就走了。我是这么想的哈。 那、 哦、你是说 拴着鹦鹉溜出去了是吧？ 哦，你是说把笼子一块带走了。 鹦鹉啊有大有小。 哎， 要说那大鹦鹉确实是就一个横梁的架子，完了有食有水，脚上拴上链在那儿站着。 对， 有那小鹦鹉呢就是一个笼子里面装几只小鹦鹉。 嗯， 甭管怎么着，这位给人家送餐把人家鸟给递了走了，怎么想的呀？ 不合适吧，这鸟在祝女士他们家待得挺舒坦的，而且学了不少话，都没学会呢，这就带走了。 都没学会，你怎么知道？小花，要是学了话都会说，我知道你知道学了，一句都不会，你怎么知道学过？ 新闻上没有写鹦鹉会说话呀。 再一个，我想啊，要么就是这个送餐的小哥知道，这鹦鹉可能价格不菲 哦，偷偷的卖了。 哦、 哎，那架子可能是装饰也漂亮，这也能卖钱。 嗯， 里外里， 对对对， 弄个。 而且会说话的卖的更多 啊！不，我跟你说，那大的那种什么金刚鹦鹉，那可不是说、 哦、不会说、那个。 对对对吧？不管它会说不会说，值不少钱呢。 那好像是个国家那什么的保护的动物。 啊，你说亏的你说出来了， 什么的也不知道。 那不能随意的。 反正卖不少钱，他一想可能就是有点这个、 哦 对。他也没有国家保护动物的蓝谱。 再说他可能想了，这小鹦鹉啊不会说话没关系，我教会他以后我按三倍卖他。 我要不教会他呢，我就按一倍卖他。 我要教会他背唐诗了呢，按七倍卖。 哎， 我要教会他会唱歌了呢，按九倍卖。 哎，你要给他教会走道了呢。 哎，要是能把这鸟给教他会飞了呢。 大家让他自己走吧。 这是一个真事啊。黑龙江双鸭山一位女士收到外卖之后呢，发现自己养在走廊鸟笼里的宠物鹦鹉不见了。通过监控发现，就是送餐员呢把鹦鹉带走。后来联系公司了，公司的负责人回应说，鹦鹉是我们这骑手捡的。第二天呢，把鹦鹉送回来了。 可是祝女士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鹦鹉死了， 这是给鹦鹉之前下了毒了，隔日断肠散。 要么就是这鸟啊，这鹦鹉脾气大点，把这肺给气炸了。头 所以说，你说你就贪那点便宜，害死一个生灵，多大罪过？ 应该找地方让他好好的检讨检讨。 街坊们，您小张说了，我要说我捡了份外卖，你是不是准跟我急啊？ 那倒是有可能。 那你捡鹦鹉， 外卖的车？ 那你怎么就说捡鹦鹉呢？ 哎，你要捡外卖车，回去你妈是不是夸你好孩子？ 好孩子，嗯，好孩子，这眼看天暖和了， 嗯， 在屋里烧暖气，那土暖气呢灰也大，那玩意儿屋里待不了人，就得烧煤球炉子。这、嗯、煤气罐咱没地方灌气儿去、嗯，孩子，搁后头，搁后头、哦，妈多给俩钱了吗？ 哪儿？ 2.8。小狗子拿着2.8没出去，对门李大爷进来了， 干嘛？ 喂，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嗯。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于婶，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 怎么着？ 啊，我在院里点炉子，回家求火柴去了。 嗯， 就这么会儿功夫，一样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 哎呦，大爷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新奇？ 娱乐72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在街酒吧里，五八速运改名快狗打车，司机讨说法，怎么了呢？就是司机们认为这个我们怎么就变成快狗了呢？ 现在啊，好多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吸引人， 不是骂人是吧？ 对， 就是抢眼球。 你比如那会儿那个快递啊、有什么什么小红马， 嗯， 对吧？那怎么就成马了呢？ 对，还有什么搜狗？ 对呀、啊， 但是这 输入法怎么成狗了呢？搜索引擎背后不是人弄的。 是，但是你想，就一般找东西不都是狗用鼻子闻，不都是他们搜索吗？ 对，那你比如说，那记者那报道小新闻那个叫狗仔， 狗仔肯定记者是不乐意了，但是因为这个已经约定俗成这么叫了，也没什么招。那叫蚂蚁啊、松鼠啊、飞猪啊、天猫啊，这都没什么说的吧？ 哎，这为什么就没说的了呢？哎，为什么？这狗其实也挺好的，你要这么说，这横比飞猪强吗？ 哎，你别激动啊，大雷！ 我告诉你，现在 大雷怎么了？大雷， 对， 触动你什么心了？大雷， 不是，我就说这个名字，他愣认可叫飞猪，哎、 等会儿， 快狗， 王大雷，你冷静一点， 喝点水，喝水。不是，你看他提到飞猪以后，就一下情绪起来了。 哦，你最近改名叫佩奇了？ 没有，我就说这意思，名称不都一样，你能理解那个？ 哦，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说中了就会不开心？ 你才被说中了呢！ 你看你都说了，名字就是个代号，为了大家好记。你叫什么不成？你叫王二狗，你不也是电视台主持人吗？ 而且还好记，比如一打出那个字幕，主持人王二狗，嘉宾郑和伟，显得多诙谐。 没听出诙谐了呀？ 不是，你看王二狗、郑和伟放一块儿， 对， 怎么诙谐呢？你诙我瞧瞧。 王二狗、郑和伟，就那么正的一个名字和你这么邪的一个名字放在一起啊，我记住王二狗了。 那我也不改名字，他这不是给一个。这个服务行业起名字又不是给一个人起名字。 是，但是司机说了，有客户在下单的时候说快来条狗给我拉货，我非常不开心。 哦，就是说这个名字起完之后，有些客户可能用这个语言吧半开玩笑的，但是对于人家来说可能让人感觉到没受到尊重。 嗯， 其实就是狗啊对人们来说的形象，它为什么起这名字，我觉得第一是觉得哎让人觉得亲近，第二呢速度快。 嗯，如果是这个快狗打车的话啊， 嗯， 你在打车， 嗯，我在打车怎么了？ 那么咱们替换一下，你在打车， 我用这个是个软件， 你叫快狗打车， 不是名字叫，我用这软件。 哦哦，那是你叫的呗？ 是我叫的呀。 要不你叫外卖是吧？你叫的快递 啊？ 你叫快狗打车？ 这嘚瑟为什么在这儿就省了呢？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小猪佩奇。 你这名字那么好的？ 我说了，你听出不好来了？ 这练姐听有点别扭。 虽然说大家的讨论热潮不减，但是呢我觉得这可能换名字是一波营销，而且营销做的还挺成功的。 那就说明人家达到目的了。 你说有多少人真就这个快狗打车这个名字觉得跟自己联系这么紧密吗？ 我觉得吧，过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 就大部分人啊，因为起的名字新鲜，然后半开玩笑似的说一些话，让这些 司机师傅可能 想的多了， 对，不乐意了。 那实际上呢，人家也没有恶意， 对对对， 只是一种玩笑话。 你想，小狗都是家庭宠物，现在养狗那么多，大家都喜欢狗， 嗯、 是不是？怎么没叫别的名字呀、啊？ 有人管狗还叫儿子呢。 本来叫快狗就不乐意了，你还说叫儿子， 小心人家骂你孙子。 那我错了，我也是说的一种社会的现实嘛，他们爱 你别解释了，行吗？ 但律师说，改名是企业的基本权利，只要这个企业名称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没有冒用注册商标，没有造成混淆导致公众难以认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他人就无权干涉。 嗯， 其实我估计啊，我又有一个新的推论。 好好推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英文转化，本来说的是快够够，完了注册的时候，你想你这半中半洋都不好，所以叫快狗。 这不能快走快走吗？ 对， 快走，那你说王大雷快走， 但不好听。 王 大雷快走了啊，不能这么说， 干脆改成快吃。 哎呦，您说我您手里帮我把这东西递给人家，这我找一快吃送得到了。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是一要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在美国纽约州有这么一名女性，她在肯德基买了一个炸鸡桶回家。 不是小花，这个你，哎，你 见炸鸡桶餐呢？ 你见过什么呀？ 啊， 你是没见过妇女，是没见过炸鸡桶餐？ 没有，没说完呢。后面她跟家人享用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那顶多是饱了。 那我跟你们俩说这干嘛？ 那你说怎么了？ 就是这个炸鸡的分量啊，她一瞧可来了气了。 怎么了？ 都这么多吗？都这么多吗？ 就说他这分量少了，缺斤短两。 那詹妮花，你们家也这么多吗？好嘞，我告他们去。 不是， 我告他们。 不是， 我这气死我了。 你也消消气，别着急，自己把自己气成这样。 他那意思就是全家人吃这一桶就能吃饱了， 统统的餐。 问题是等他到家之后啊， 嗯， 吃饱了吗？ 一般人也吃饱了。他们家的人吧， 饭量大， 饭量大。他一瞧，你们那个海报上画的，不是有这么大个，都塞得满满的吗？ 嗯， 鸡腿啊，什么鸡翅啊，就是块儿都塞到这样的吗？你们给我的怎么又塞到这个程度呢？ 对啊，再者说了，海报上那鸡块多大个呢？比整鸡还大呢，怎么给我们拿过来那个才这么大点啊？ 哎，当然那个有比例问题啊，这个妇女明白。 好，这他又明白了， 这我不明白了。 哎，这妇女一阵一阵的。 我认为我们没有吃到这个放满的一整桶，而吃的是半桶炸鸡，所以他们做的是虚假推销，食物的分量根本不够我们一家人吃。 结果这位妇女在美国把他们告了，要求他们索赔1.4亿人民币。 啊， 嚯， 这么多呢？ 他愣要他们赔人民币，你这玩意儿。 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折合成美金赔您行不行？不行。 这是你说的 啊？这是我理解的。 这个妇女呢，要的是2000万美元， 折合约等于1.4亿人民币。 哦，让他们给换成人民币。 对对对，还要了一些现金券。 哎呦，2000万美元了，都别要现金券。 肯德基也说了，我们这么拍，说好能预出来的这么多，是因为买的是8件鸡套餐，8件，你知道吧？我们拿出来是为了给你看，是这儿这几个部分啊，一共8件。 8件，你懂吧？ 扯不清的关系，现在也没打赢呢。 哦，那我别张嘴了。 这么多中国人看见了以后，大家都呵呵的笑起来。 中国人看热闹。 不好意思，中国不有句古话吗？ 嗯， 叫产品以实物为准。 哎，这是近几年新兴的古话。 还有一个说，嗨，咱们这儿不有个俗语吗？最终解释权归商家。 就特别俗的用语。 还有一位啊， 也说了一句俗语。 这几位够闲人的。 搞什么搞，凑合吃得的。 哎，这中国人普遍的心态。 还有一位呢， 怎么 说了一个梦想。我最大的梦想这辈子啊，就是吃一次广告里的方便面。 这跟炸鸡没关系了。 你明白那个意思吧？ 他跟肯德基说我要吃广告里的方便面。 哎，我觉得咱们这屋里是不是有一个大脑发育不够健全的呀？ 还有一个二脑发育过于发达的。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亮七十二变，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娱乐七十二变，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周飞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校园恋爱成长平台对同学们进行了一次调查，数据统计啊，40%的大学生是为了丰富校园生活而进行恋爱，35%的大学生是想得到纯净的爱情而恋爱。20%的大学生是想体验爱情的感觉而恋爱，5%的大学生是希望能够遇到合适的对象而恋爱。 这个感觉很重要。 要是我应该占着5%。 你是希望找合适对象？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着， 因为他净蹲班，该结婚了。 因为我是觉着呢，这个谈恋爱肯定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人。如果要是带有别的想法的话，那他的这个感情 不纯， 不纯。 没想到你还是你 看大学生第二个20%的是大学生，因为想体验恋爱的感觉而恋爱， 对， 也不纯。 哎呦，那你这个对感情的标准是相当之高了。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早不是你这个想法了， 是吗？ 他们只所以这个代沟真的是由此产生。好吧，现在从恋爱的途径来看，据说呢，恋爱的关系确定的十大地点呢，排行榜第一名公园，第二名手机里，第三名电影院。哎，这里面食堂也上榜了，王大雷，王大雷 啊， 关系确定的十大地点，食堂上榜了， 食堂上榜了， 游泳馆也上榜了，周飞，体育委员， 跟我什么关系？ 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那是学校里的事儿， 啊， 大学生的事儿是吧？ 嗯， 公园儿。 公园肯定合理，图书馆这都非常合理，确定关系。 现在来说还去公园吗？游乐场、图书馆，哎， 食堂里你觉得是怎么确定关系呢？ 不是下了课一块儿打饭吃饭，每天男孩请女孩 啊。 突然间有一天，这男孩一勺子，哎，就把饭喂到女孩的嘴里。 我以为粥脸上了， 这一定是他摔着了，生活不能自理。 就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促成了一段眷属。 还有一个舞会哈，这舞会 过去多，现在少了。 还有咖啡厅哈。为什么在那儿非得在那儿耗着呢？ 无限蓄水。 不是，因为你看这就给你那么一小口咖啡， 这跟茶也不一样， 要你40-50。 还是气氛吧，我觉得这里边 对，很气氛。 很气氛，那么点要我48。 我问你们，就是人品、性格、外貌，你们 外貌得好， 怎么排列？ 外貌得好， 外貌得低， 低， 然后呢？没了。 然后是， 然后是性格，然后最后是人品， 然后人品，然后是性格， 是这样吗？你们 然后人品，然后性格， 这三样啊。王大磊的这个排列是那个外貌不好看第一，然后呢？ 外貌不好看第一，谁这样啊？ 不好看第一， 性格然而品啊，性格不好第二， 性格还得品，你这玩意儿， 哎，人品必须得高尚。 这人啊，就人品高尚，又不好看又品，你说我要他干嘛使？给这当把媳妇，领他当一保镖。 爱就是没有道理的， 这归你，小花，这归你，我不要这没道，我怀疑有道理的吧？ 周飞，你呢？哪样第一呀？ 你哪样第一不重要，他给你编呗。 我觉着，哎呦，我觉得这三点真是很难选择哈。这个相貌吧，我又不能说 不好看。 对， 放第几？没问题，好不好看？你好看，他跟你说不好看。 你别紧张，你先把第几说了。 相貌，我的相貌呀，就占个 你都说好几遍相貌，他这也是放第一的人， 就占个30%吧。 好， 但是身材得占90%。我反着说啊，人品必须得好。 你看， 好人品必须得好，那么就是性格不好放第二， 总得有一不好的，你看见没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外貌、性格。人品， 周飞，我觉得不重要。问小花，你把什么放第一？我先听听你。小花，你要找一男的，你把哪个放第一？ 什么什么都好，这个几率太低了，而且求全责备。 甭说那个，就这三点， 拍外貌、性格、人品，你拍你。 你要不拍，你出不了这屋。 那就并列第一吧。 就是人品不好，性格不好。 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快乐街酒吧里，好了，我还看最喜欢的节目吧，法治现场，法治现场， 没事把它背起来。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就在杭州绕城高速通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上，正在巡逻的高速交警发现了一个大货车，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到底大货车为什么停在了硬路肩上？请把车窗摇下来， 把 配合我们的工作。 您说清楚，把什么玩意儿摇下来？ 擦擦， 擦擦是什么玩意儿？你等我找找擦擦，我还没找我的擦擦呢。 擦擦， 车窗， 车窗是什么？ 车窗， 你是不是在装糊涂？ 不是，我是真听不懂，我是没听明白。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想配合，我没听明白啊。 这个小王，要不你到车后面去看一下。 好的呀。 请下车。 哎，先这句我听懂了。您什么事？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 驾驶证。 行驶本。 行驶证。 哦。 看明白了，我们是合理合法的。 车坏到路上了？ 那倒没有。 哦，主啊，没有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哎呦， 您好好说话不行吗？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们是有紧急的需求，我们是停下这个车来。 你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吃饱了，撑的。我们停下车来就是为做饭，你知道吧？哎呀，孩子饿了，嚷着要吃东西，实在是没辙了。我们这个孩子呀，你不知道啊，这个孩子跟大人不一样，他没有这个控制能力啊，他说饿就饿呀。这个孩子长身体的时候要不吃啊，或者就不好了。我们这简单的用快捷的方式就做一个炒鸡蛋，然后马上就走。这个炒鸡蛋做完了，现在我们刚要走，你就把我们拦下来了。 炒鸡蛋啊？ 炒鸡蛋，不是鸡蛋，是鸡蛋。 炒鸡蛋呀、 啊？就炒鸡蛋。 好吃吗？ 一袋什么呀？ 一袋蛋呀、啊。哎呀，你二位呀、啊，我跟你们说话这些太麻烦了。我是觉得挺好吃的啊，你让我再给你炒俩。 可以、啊。 我们尝什么？我们尝什么？ 炒蛋、 啊。炒鸡蛋呀、啊。 炒鸡蛋呀、 啊。你不知道尝什么？你不知道啊？ 我们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是吗？ 哦，你是跟我开玩笑，那我就可以走了，是吧？ 再走。我们要执法了， 什么事儿你就执法了？刚才是干嘛的？ 给你开玩笑呢是吗？啊， 我哪知道 这个高速路上炒鸡蛋，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哦。 刚才是套你的话，让你承认自己干什么。 别听我说，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 我们都给你录下来了， 录下，我又不害怕，有什么可嘎嘎嘎乐的？ 我们是有计谋的警察。 二位，你们有工作证没？我先看看你们吧，你们是正规警察呀？ 告诉你啊。不光炒什么，炒饭是非常危险的。你占用了三分之一的行车道，硬路肩上还打了双闪，你知道这是违反交规的吗？ 交规我学的时候没写，不让在高速上炒饭。 罚10天，孩子能说什么就干什么吗？ 还有这么句话，警察同志，您原谅我，念书少啊。罚10天，出自咱们刑法第几章？ 咱们是个法治的社会，要遵法、守法。这个。您是个有分辨能力的大人，怎么被孩子指挥来指挥去的？ 您不知道啊，关键得这孩子不容易啊。我们也看了好几个大夫。我们一开始刚结婚的时候吧，一开始努力想要孩子来着。后来 胡说胡说，我是讲一讲你对这件事的体会。 你搞什么搞？你把事情都搞掉了。 我什么给搞掉了？ 你把气氛都搞砸了。 还要计费呢，他们这连环的。 说说你为什么在高速公路上坐？ 二位没听清楚，孩子饿了，妈。 啊，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怎么不对了？ 这个理论就跟前不久这个在外国随便便秘的孩子那种是一样。 便秘？我孩子不便秘呀、啊。 便秘的孩子是一样的哦，孩子想上厕所就可以满地上。博物馆 那孩子想上厕所，你拦得住没？ 啊，博物馆、展览厅啊，大街上想上就上哦，这个想吃就吃。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带回分局去具体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吧。 嚯，都不回交通队，回分局了，我算刑事问题啊。 小王， 啊， 要不然我在这里进行处罚，你呢把他的锅呀碗啊勺啊都去冲刷一下啊。 我又不是我吃的。 我谢谢你。 您看刚才这个现场，警察跑到驾驶室一看，果然是一个大电磁炉，而且呢从大货车电瓶上接了根线。这中年男子左手抱娃，右手炒菜，老婆呢已经跨出了硬路间护栏，到附近的水沟里洗黄瓜了。炒菜男子姓王，河南人，大货车平时跑长途运输，这次呢是要运点货，但是呢请不起其他驾驶员，老家又没人带孩子，所以夫妻俩一边开车一边照顾孩子，通常也就是在车上用电磁炉烧饭吃了。我们的民警对他进行了处罚，当然也提醒他了，小王，有没有把这个锅呀碗呀这勺子呀给人家送回来呀， 又不是我吃的。 这碗你倒是喷呢。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你们知道恋人分手的时候什么最伤人吗？ 骂街的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打人无好手，骂人无好口，俩人分手的时候什么难听说什么，妈跟你说。 那要如果微信红包都要回来的话，是不是有点伤感情啊？ 太细致了吧。 不是，我觉得分多少， 微信红包最多200， 那你分加一块多少，对不对？你加一块就200，不要不要了，自当交罚款了，是吧？ 共计8000，里边包括话费支付、 QQ 转账。 你看那这个人太细致了， 这就说明这个也是不少，他日子过得也不容易，记得这么清楚。 看这俩人是为什么分的手，如果要是这女的特对不起这男的，然后这男的才会抠是这么细。 那要是男的也特别对不起这个女的呢？ 那 女的也特别对不起这个男的， 这就要4000。 那为什么还分开呢？ 这个男的说这女的这些钱都是这女的借的。 借 的？女的呢就反驳了，说转账红包都是热恋的时候你给我的生活费，什么借的你给的？ 热恋时候还要给生活费？我头一回听说谈恋爱还得付生活费呢。 哎，热恋的时候你当然有可能啊，追屁股后面，哎呀， 他 回头冲你一乐你都能 给红包了。回头一乐给红包。我倒是遇到过这个，也不是我遇到过的，听说过这种。 说漏嘴了吧。 听说过这种，就是经常呢使用各种方式跟这男的，哎呀，哎，我最近那个有点 房钱交不上了， 房钱交不上了，你看能不能？那你说是交着谈着恋爱呢，能说不管吗？ 是买口红， 哎，买口红，然后只要一打电话一发个短信，就离不开这点事儿， 要炸的嘣嘣嘣。 嗯， 但是你又特别爱他，这个热恋期间，你知道会分泌一种东西，这头脑之中什么那？ 吓我一跳，热恋之后分泌什么呀？ 多巴胺什么的，是荷尔蒙，反正就是你滋这些都往外冒。 总之就是恋爱中的人，这个 IQ 等于零是吧？ 对对，就是你无法控制你对他的喜欢和迷。 我是无法控制我的多巴胺， 按也按不下去， 越发红包。越多， 或者你爱多巴胺，这个荷尔蒙起来了，你爱荷尔蒙，多巴胺起来了， 干嘛？ 为了借他钱， 你就借吧，谁也没拦着， 就是你也理解的，对吧？人处于恋爱的时候，周围 你说了那半天，就为让我理解是吧？ 周围都说了，自己是个傻子。 小花，你甭乐，你要恋爱，你也是个傻子， 智商为负。 你看人这上面还说什么呢？说这个俩人分手以后，这女的还跟这男的借过钱， 就是要三毛， 这个、 让你快。 我要是那男的我就不要了，挺伤感情的。 俩都分了还有什么感情啊？ 那分了就没有感情了吗？分了就 是 恶人了吗？ 有很多人就觉着就是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干嘛这么冲我乐？ 我觉得你看上去好像挺懂这里边事儿的。 对，我现在又当爹又当妈。 一般来讲没有体会说不出来。 这个男的说的，这个女的经常白天睡大觉，玩手机，玩电脑， 对啊， 玩通宵，后来呢又跟其他的陌生男子交往。 嗯， 所以确实周围分析的很有道理， 跟陌生男子交往， 对，男子心里不平，觉得这钱我不能够这么白白的给他，他也不跟我好了，也不跟我玩。但你这证据显示什么呢？就是爱和不爱差距太大了。你不爱你的时候，哼哼哼 哼，就给俩哼哼。 你说这要东西算爱吗？ 不算了呀，肯定有。要爱的话，肯定 要。那为什么那不算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彩礼啊？ 那爹妈要。 哎，有的女方也要。 女方那人给爹妈要。 那对， 如果要真爱的话， 真爱的话钱，但真爱的话男， 你看你也说不清彩礼的问题了吧？ 这里面有一个性别的问题，就是女的管男的要可以。 哎，怎么这么不讲理啊？这事儿 在过去都是女方给男方彩礼啊。 那过去的都过去了， 凭什么？ 你没赶上， 他说过也就过去了，这事儿简单啊。 你没赶上吧？现在 你赶上了。 现在这不是男的愿意给女的花钱吗？也证明自己的实力也好啊，是这个，那个一种 啥？ 那你们要你按你们改，你们想怎么着？ 你们带着家产过来，咕咚就跪那儿。周爷，我们家女儿嫁给你吧，求你了。 哎，但到中午12点都定时都得吃药吧？这种 不是，你应该推醒我啊？怎么了？ 这事儿还闹法庭那儿了，你知道吗？虽然钱咱们几人看起来啊，并不算多， 也不少，8000呢。 法院后来判了，那女的偿还男的300，这点钱 要8000还300，这法院太会划价了吧？ 这俩人是男女朋友是吗？离婚呀？ 就是这男的啊，他其实已婚的，女的是未婚的。他应该说进行的是一段婚外恋情。 哎呦，下面咱逮起来再说吧。 法官就说了，这个民间借贷可以采取书面合同，合同的生效要满足两个条件，双方达成借贷合议和借贷的实际支付。所以呢，大家咱们这种人际交往啊，分得清楚是自愿付出的还是借贷的。如果借贷的，咱们就写合同、欠条，微信转账留那个证据，如果是自愿的，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我都要。 我也要， 跟要饭的一样。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花啊，小时候有回看电视，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一天挣多少钱呀？”他爸：“ 300。” 爸爸，爸爸，这是我存的300块钱，你可以陪我一天吧？然后他爸爸就感动的落泪了。大磊呢就决定效仿一下，然后就去问他爸爸：“啊，爸爸，你一天挣多少钱呀？”“ 10000，怎么了？”“ 爸爸，没事，我随便问问，你要加油，别管我。” 他爸能挣10000，我爸挣300。 你是小时候， 你们家净吃奶酪。 哦，剩下那9000多都买奶酪了。 没撑死你，奶酪底，奶酪底，是不是你们的？ 那天晚上回家呢，叶鹏他老爸约他看电影，一看是《葫芦王》。 葫芦王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采访纪录片，知道吧？采访一个那个 做葫芦的， 对，做葫芦的。 一看是《葫芦娃》呀，叶鹏说没意思，不看了。没想到呢，他爸硬让他看，但是他不让他走。当这个7个葫芦娃喊爷爷爷爷爷爷爷的时候，他爸坐旁边一直哎哎哎哎哎哎。 我爸太爱抽便宜。 哎，孩子，该有孩子了。然后问，什么时候让爸可以啊多搭上几只啊？ 您天天看葫芦娃老能搭呀。这个金小柱啊，和他几个同学一块儿聚会聊天，这时候大家纷纷就开始表现自己啊。说后来我又进修了，我现在是硕士后。那时候你这不算什么，我博士后。这时候听边上有人喊：“哎，你们这个上岁数还聊呢？我是90后。”这几位不说话了。这时候小柱默默地站起来：“我脸皮厚。”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如果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 是一个哲学家，可以贪图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过往，左想右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嫌麻烦，时间它停止了吗？我想想未来， 想想未来， 我想能捏出一个大约的模样。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探索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Yeah, oh yeah, yeah, 一个哲学家。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 是初心。